爱回来就回去，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，我们 剩下去探望，把残酷的未来

会再度和我一起。时候会老去，钟声会响起，踏入万丈红尘里，做回我自己。 越想笑越难得笑吧，你却快乐每天减少。